花生当饭食，饮杯五粮液。咁你饮杯地啤酒都得嘅。我系尹兆坚。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正啊！人民超市 App 有得下载啦。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就嗱， 俾我讲多两句呢日历，月历得唔得？如果外国网友咧，我哋照寄俾你咧吓，不过你最好就揾到一个地点，就我一次过啦。如果唔系，喂大佬唔同，有啲 New York， 有啲 California、LA 咁， 写埋几个地址， 系啊，最好你一个集合地点啦，吓。 啊，咁啊就嗱，今晚就有老鼠集会啦。咁啊，其中一个焦点咧，就其实系呢个612爆眼嗰个老师，咁佢就即系希望大家帮帮忙，因为佢而家就系民事诉讼紧，即系呢个差佬。咁就其实咁其实而家做民事诉讼咧，除咗佢之外咧，仲有印尼记者啦。咁印尼记者就喺呢、這个系咪929啊？929即系呢个全球吓、即系呢一个即系全球 反击权 嗰个游行嗰度。 929 系啦，咁、那个印尼记者就亦都爆眼啦。咁其实佢哋而家系好需要一啲证据去证明。咁其实嗱，相对于即系呢个612老师嚟讲咧，即系其实印尼嗰个又好彩少少嘅，因为佢而家咧就做即系而家差佬就做个调查啦。咁其实已经确认到即系边个开枪。咁但系开枪之后，咁其实而家咧系烦紧一样嘢嘅啫，就系话究竟佢而家就系拗紧啊，而家就准备拗紧，系咪嗰个人开枪导致你只眼受伤先？咁但系如果系咁样讲嘅时候咧，咁我哋就要反问翻警方喎。 你再讲一次， 系咪嗰个人开枪导致你只眼受伤？ 咁唔系， 即系反弹唔计啊！佢嘅意思系话， 唔系嗱。即系如果系咁样讲噶啦，嗱，即系首先我哋要澄清一样嘢。 除咗差佬开枪之外，边个有资格开枪？ 同埋第二个问题就系、是，究竟有几多个差佬开枪啊？ 哦，咁 我想知道系你而家究竟知道有几多个人开枪先？究竟系乜嘢情况下开枪先？呢啲系咪要向外界公布翻？你哋自己嗰阵时开枪嘅本身，其实你系就住乜嘢决定开枪？因为其实我要睇翻报道，其实嗰啲记者。是全部都是记者，你射嗰个方向嗰啲全部都是记者嚟噶，点解你要针对记者开呢啲枪啊？ 嗯， 系嘛？ 唔系，所以咧，其中一个关键点系在于咧，呢啲 case 咧唔可以放弃， 梗唔可以放弃啦， 即系真系要追到落去、 啊， 追到尾，尤其是我哋有位入嗰啲、 啊， 喂，呢、這个政权咧，应该系无耻到咧，正如阿杨润雄系咪？而家教育局局长，我最近识佢，即系记得佢呢个名嘅啫，就系见到佢写人样，喂。几廿个老师，好似有百廿几个系嘛？ 吓、 嗯， 即系话因为 涉案啦吓，即系呢关于即系示威嗰啲啦，其实系 有啲可能俾人拉咗，但未告；有啲拉咗兼告咗。喂，如果学校唔肯停课，唔肯停佢职，就即时要逼迫个校长。如果校长唔制嘅话咧，就逼迫埋个校长，即系逼迫嘅意思就系包括炒友啊。 喂， 即系话我哋想完，你都唔想完啦。假設我哋想完咧、 嗯， 你玩抽號算賬啊嘛，咁、 嗯、 我哋點停啊？喂，今日佢仲好笑喎，大言不慚喎，同人哋講喎，楊永紅喎，就話某一個即係自稱專業團體喎，哇，嗰句 説話係咪教協啊？ 咪係咯，咁點名？ 你真係啲垃圾啊！真係講真，你做乜嘢教育局局長啊？即係你成個八婆咁樣講嘢，即係你咪係又好似學埋林鄭嗰啲衰嘢。有啲人啊，講呢樣講嗰樣啊， 唔單止係咁，你單係立咗一個非常之壞嘅先例。喂，我就算我俾人拉咗，就算我俾人告緊，我入咗罪啦咩？咩、叫無罪推定？哇！咁你賠翻錢俾我啊？嗱、如果我俾人拉咗，好啦，但我未告，咁你已經停咗我職。 嗯 留身都冇用啦，系咪？因为全世界都知噶啦嘛。OK， 你话真系告得入，就好似大耀庭咁， 戴耀廷都唔敢停啦。香港大學 ，OK， 你夠膽你嚟啊？所以嗰啲基金反而真係要幫下呢啲手啦，大佬，係嘛？唔好淨係找律師費咁簡單啦、啊。 咁佢就話，即係而家咧就佢而家今日就喺度為自己之前啊接受嗰啲內媒嘅訪問咧，即係好似上海咩上官媒體嘅訪問 啊 ，clarify 就係話咧，即係反而佢就話而家教協就製造恐慌啊嘛。系嘛？即系其实将自己嘅讲法咧，就同呢啲即系唔相干嘅嘢咧，就即系串连埋一齐，就作个古仔出嚟咧，就令到业界恐慌。 喂， 业界咁容易恐慌嘅咩？ 喂， 嗰啲咩人嚟？嗰啲教师嚟噶。 你咁怕人恐慌，你就唔好噏啦。 咪就系咯。而家边个讲边个恐慌啊？你而家话即系调查工作系为咗将害群之马同专业团体分割出嚟。 咩个害群之马？你咪系咯。 吓、啊， 你哋成班人系咪系咯？ 吓、啊， 喂，你问责嗰班人啊？问责局嗰班人喺过去半年嘅风波里面、你做得好事多为啊，大佬。阿哥，你哋唔使炒鱿、你走去逼迫个校长。哦，你真系凶啲校长。如果嗰个教师因为有涉案，唔知告唔告都好，都要停职，甚至乎停埋薪添嘅。OK， 如果日后还佢个公道，或者你唔告嘅，咁点搞啊？ 咪因父之名嗰套戏咁样咯，俾翻50蚊港纸你，你自己谂掂佢啦。即系咁样噶啦，佢哋摆到明系喺呢种态度 啊。咪所以今次教协咪做得好嘅，即、刻回开记者招待会回应，即刻安排嗰个游行。OK， 你教师你都够胆咁喐。 今晚嘅集会有20000多人嘅，其实系都唔少嘅，其实。 我都想去啊，喂，大佬真系。喂，如果我系做校长，我真系同你死顶啊！出开记者招待会，我唔停职啊！你吹啊！你一系炒我，系嘛？做得校长嘅都差唔多退休噶啦，起码我呢个年纪以上啦，系嘛？赚到已经赚到一世啦，系嘛？威又威咗一世啦，喂！你仲唔为香港付出少少代价？喂，嗰啲全部都系后生嘅啫嘛，大部分我估拉嗰啲，先咁勇嘅啫嘛。 系，咁其实就其实佢哋今晚嘅集会咧就啱啱就原来宣布咗话即系会众筹支援啲教师嘅，咁虽然系80多人啦，但系我觉得即系做呢啲即系支援啦，即系众筹啦，其实系俾到一个姿态去支持佢哋，即系其实每一个人即系你就算和李飞都好啊，咁和李飞其实你都要有个 back up 啊，你都要即系 show 个姿态出嚟啦，就佢系感觉到系被 back up 啦，咁其实你起码即系每个白色恐怖啊， 唔系最恐怖一样嘢咧，就系佢个言谈之间杨勇红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我唔知道我有冇 misinterpret 错咗佢。佢意思话咧，其实系同政见都有啲关 系 嘅。 系， 系嘛？甚至乎，因为有啲学生嘅家长系可能系男嘅，走去投诉咧，就话佢灌输啲学生呢一套即系所谓嘅黄色嘅思想。喂，咁教我点教书啊？ 唔系佢，因为佢而家咁讲咧，佢而家想扭啊！阿杨勇强想扭，佢就话咧，佢要调查啲教师有冇其实将自己嘅个人仇恨摆喺教育上面，就影响咗自己嘅教育嘅专业，受唔受恨呢啲好主观、啊，系嘛？即系嗱，如果讲 fat， 讲 fat， 换翻你个讲法，你唔仇恨你都几困难啦、啊，系嘛、 啊？ 喂，你嘅政府做到咁，我作为一个有少少少少啫吓嘅良知嘅老师啊，我唔系想散播仇恨，而系一个正常嘅反应，啱唔啱啊？我今日睇咗新闻啊，同你 exactly 啊，我特登睇完先嚟，因为我已经好耐唔想睇呢啲新闻噶啦，系掟烂咗几次咯，个电话已经个电视机差唔多已经。 同埋即系话，你点样去 delete 翻仇恨先？即系如果呢个老师佢自己本身佢喺课堂上面去。即系去讨论呢啲问题嘅时间， 讨论警报咯。 喂，咁其实都会有 fact 噶嘛？咁嗰啲 fact 嘅材料取材喺边度嚟？即系譬如你如果攞《苹果日报》嗰啲新闻出嚟讲嘅话，咁你系咪就哦？你 define 咗《苹果日报》系呢一个咧，即系旺媒黑记。咁然之后咧就话呢个报纸系散播仇恨嘅。总之你引述呢个报纸讲啲嘢咧，就全部都系仇恨。 但系问题你学 咁啊 DQ 你啊？ 学校佢自己本身订嘅报纸已经全部都系南媒嚟噶，南华早报、明报、星岛。喂大佬，喂嗰啲出晒名噶，而家喂你话我用嗰啲走去教书，喂但系得出嘅结论都系觉得应该喂解散警队刻不容缓嘅话，咁点计数先？喂，呢正常逻辑推论嚟噶嘛，大佬？ 哦，咁 唔係咁，如果我有個建議，我作為老師啊，我假設啫嚇，喂，咁我同啲學生分析咗大輪之後，左左右右即係平衡啦，咁我結論就話，我嘅睇法認為呢個警隊應該解散嘅。 嗯，啊， 我係咪制造緊仇恨？ 啊， 喺你嘅定義裏邊一定係啦。 啊，即係如果譬如你話有個辯論比賽，去辯論嘅時間。哦，你判咗呢一個咧，即係其實係支持，即係呢個獨立調查警方嗰、那個，即係正方贏嘅話，你作為老師，你要梗係要評論㗎啦，係嘛？即係你個辯論隊邊個贏邊個輸，係嘛？即係如果你評論佢贏嘅話，咁係咪即係等於係咪仇恨啦？你知道啦，你何君瑤啲亂嚟㗎嘛？嗰啲藍絲真係亂嚟㗎嘛？佢自己本身唔係做教育嘅，但係佢用外人嘅眼光嚟 judge 你嗰啲嘢係咪專業，嚟 judge 你啲教師係咪專業？喂，你本身已經係做緊啊！ 佢仲有除咗仇恨，仲有一個，仲有一樣嘢咁，係咩啊？哇！佢聽完之後，我真係打到個突喎！ 唔係你就係講害群之馬嗰啲乜嘢嘛？係嘛？ 你哋咪係咯？搞到今時今日，你要走去 check 啲老師嘅政治立場，或者去講書嗰個內容。点解啊？点解会有咁嘅状况啊？喂，呢啲本来谂住就系阿龙啱去完嘅巴勒斯坦嗰啲地方啲老师先会做嘅啫嘛。喂，我香港而家变成咁啊！即系唔知好嬲定好笑嘅、啊、真系大佬。 咁、那个问题系在于巴勒斯坦系俾外人俾以色列镇压噶嘛？而家香港警察， 而家香港差唔多啊， 系自己人嚟噶，嗰刻嗰刻先更加恐怖啊！ 喂，而家我哋都系俾人殖民地侵略紧啊！即系我用翻本土派嗰啲逻辑，我越嚟越即系觉得唔系错得晒啊，大佬。 嗯， 喂，你直情系将佢一套专制系输出啊。 嗯， 喺我哋香港实践啊。 嗯哼， 喂，大陆嘅老师咪就系咁咯。 啊， 你教啲咩学生出嚟啊？ 嗯， 喂，我哋做学生嘅时候，我僆仔嘅时候，俾人叫咗几多次 get out of the class 嘅人啦、啊。喂，我哋唔搏得嘅咩？喂，即使嗰个老师系男嘅，我咪照搏你咯。喂，而家就算系你逼到啲老师变男啊，喂，啲学生都唔妥你啦。 嗯， 系咪啊？喂，我都系听完真系打到个突。 啊， 喂，即系如果我系立法会议员啊，经过真系抢 Q 咗呢个阿杨勇个麦嘢大佬、嗯，一惹埋佢推鬼佢，你讲乜嘢你喺度？大佬、 嗯， 一手你包仔喺度造成嘅。 唔系，即系呢啲嘢咧，你 仲要 harass 嗰啲老师？ 你而家你即係你見到大陸嘅教育咧，你見到其實呢單嘢即係其實呢個非常之好笑啊！中國滑雪隊去到呢一個挪威咧，就去做訓練，因為其實而家準備緊冬奧啊嘛。咁冬奧咧，咁佢人哋嘅訓練場咧，即係你知道嗰啲咁樣嘅球員啦，即係其實佢哋自己本身就會行下圖書館啊咁樣樣啊嘛。咁行圖書館見到人哋嘅圖書館啦，有法輪功嘅書籍咧，就叫人哋移走佢，叫人哋下架。 你真系恶啊！你真系， 哇！即系你凭乜嘢？所以人哋嘅管，人哋嗰啲咁样嘅职员咧，就话我哋有言论自由嘅、哦。即系你大陆嘅人咧，即系尤其你做嗰啲咁样嘅呢啲咁样嘅奥运啊嗰啲球员咧，你更加有嗰啲叫做系即系嗰啲民族主义情意结啦。佢哋系更加容易上脑，即系呢啲咪出丑咯，系咪？ 唔单止出丑 啊！ 本来我都唔系好信法轮功嗰啲嘢咧，你咁样落架嘅话咧，证明佢讲嗰啲嘢有少道理、 啊。 你咁惊？喂，如果你覺得佢係即係亂咁穿作附會嘅嚇、啊，或者係亂咁作古仔嘅，喂，你驚咩？佢擺喺度啊？ 嗯， 係咪？你擺得喺度，就代表嗰啲嘢樣嘢係教材嚟嘅。阿、 啊、 哥，即使我哋間時係教材啊，我哋都不斷 challenge 佢呢個，未必係道理啦。 嗯， 你仲去到人哋個國家？你丑唔丑啊，大佬？ 不嬲都系咁样噶，你见英超都系咁噶。 唔系咁，你一次又一次嘛，三番四次啊嘛。 咁啊，真 系喂，粗口讲就系叫咩啊？拆出国际啊嘛。喂，你自己喺你自己屋企做算啦。 经常性都系咁噶，即系 你去人哋挪威做， 即 系丑唔丑啊？ 你以前讲话即系呢啲咁样嘅，即系钓鱼台啊。即係關於釣魚台嘅事情啊，同埋即係呢啲咁嘅南京大屠殺啊，即係如果你話見到去到日本嚇、啊，即係譬如你好似話見到，即係好似嗰陣時舊年定前年啊，即係有啲大陸嘅即係遊客就去到日本之後啦，就住啲嗰啲好平嘅啲賓館啦、啊，係嘛？咁佢見到啲咁嘅書籍嘅時候，佢話唔即係佢話唔做唔住咯，係嘛？以後唔住咯，霸住咯，即係呢啲咁樣嘅説話。以前咧，你可能會覺得有啲道理，係嘛？即係你覺得，但係你而家你唔係喎。 即係你所有嘢即係唔配合呢黨中央嘅文宣呢就咁樣啦。 咪最難對人睇一樣嘢、啊、初時我都即係覺得即係如果純經濟角度考慮嘅時候呢係唔應該因應政治立場去定位。 啊、 但我冇諗諗下喂其實個源頭嚟自老共㗎喎。 嗯 NBA 又係咁。 嗯。 係咪人哋噏句嘢咁跟住你又停波人哋。或者要懲罰人。 嗯。 最近仲有一個運動員是什麼 英超奧斯爾 奧斯爾又是這樣、 嗯、 即是很難怪人家你不做初一我做十五的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的 sorry、 嗯、 我實在是這樣我跟你的、 嗯、 OK 你屌柒施永青、 嗯、 是不是老共正正是在做這件事、嗯、我最反對的本來、 嗯、 這是違反經濟規律的嘛劣幣驅逐良幣來的嘛喂屌你表達個政治立場同我一樣咁我幫襯你呀、啊、大佬原來你嗰啲垃圾嚟嘅仆街。我開頭好反感嘅。噏嗰時候都。 你對咩反感先 即係呢個咁嘅概念唔好理藍定黃啦、啊。但我咩諗返個源頭。係老共搞出嚟㗎嘛。係、 啊、 你違反經濟規律㗎嘛。咁我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囉。 咁你睇下人民日報點講啦。咁佢就話黃色經濟圈呢係文明之恥喎。注定係個笑話喎。 咪你哋自己做先㗎囉。係咪你咪文明之恥囉。 係啊。 我有樣學樣咋。緊跟你路線咋。 同埋即係我睇返龍門冰室個老闆都講啦。其實呢個其實係我哋自己圍埋一個圈子自己自救啫。 喂圍路取暖都唔得。 點解要咁樣做其實呢啲嘢唔係攻擊性。即係坦白講即係你而家你做嗰樣嘢你出面你而家搞嗰啲咁樣嘅你乜都有晒啦係咪你成間商場你係俾美心做晒嘅。做完之後喂你見到人哋示威呢啲人呢就其實全面地封殺係咪即係用你自己紅色經濟圈呢嗰種咁樣嘅壓迫嘅權力呢就去诛殺呢啲咁嘅人又唔請人哋係咪又跟住其實係各種形式嘅封殺都 有。其實我 國大事件咪就係咁囉。 我人生都有呢個體驗。 嗯。 乜咪唔請你囉。 啊 你估我interview 僆仔嘅時候、嗯、都實請我㗎、 啊。 我本來以前認為自己係即係best interviewee 嚟嘅。 唔、嗯、 你講英文又唔係太差係咪、嗯、我一次出門口已經係啦本來我都貪得意嘅咋嘛諗住佢嗰啲唔知乜鬼學校即係做私校貪得意玩下教書。佢出門口已經聽到佢講呢個土瓜冚。其實你已經一路由頭到尾你都在做緊。你唔係建基於我個學歷喎，你唔係建基於我個能力喎，你建基於我政治立場好多年前啦、 啊。我嗰陣時港英時代嚟 喎，差唔好似啱過咗，都唔緊要啦。 哦， 港英時 之後， 前後啦，我唔記得啦，所以我以後都唔再去做 interview，、我費事啊，大佬。 啊， 我都唔嗱，老實講，我哋嗰啲正常人就唔會建基於我同事咩政治立場嚟決定噶嘛。 嗯。 我聽住嗰條粉腸講， 嗯， 咩嘥我啲時間係咪、嗯？又唔係多錢。喂，其實佢哋不嬲都做緊呢樣。 唔係咁，我覺得好奇怪。你人民日報，你知道呢啲做法係排除異己嘅咩？其實你自己不嬲都做緊喎。 我哋有樣學樣咋？ 咩幻想靠脅迫建構建自給自足嘅消費體系，咪反中亂港者輸血？其實我覺得咧，其實而家你而家係咁不斷咁樣樣吹走呢樣嘢咧，不斷咁樣樣喺度鬧呢樣嘢咧。其實佢，你唔好話我講啦，即係其實我諗遲啲咧，佢係而家係研究緊有啲咩法律嘅呢啲武器咧，去搞你哋嘅啦。其實就扣你帽子啦。 你諗到咩屎橋咧？幫佢 唔係你係廿三條啦，用廿三條大棒，然之後就將嗰種咁樣嘅即係將嗰種犯法嘅行為咧，就不斷咁樣樣去無限上綱咯。其實、就是、 我諗到一樣嘢就係，我哋香港人要開始咧有呢個咁嘅心理準備。 啊、 就我哋自己固然建立黃色經濟圈之餘咧，亦、嗯、都要抗拒緊呢一種咧，佢、嗯、哋用政治立場咧係嚟即係無論做生意又好，揾工又好，係咪？所以點解我哋先勉為其難夾硬焗住要搞黃色經濟圈啫嘛？喂，我哋系唔想噶，唔通唔系我大佬入出嚟揾我嗰啲，我唔通问佢填份问卷系咩政治立场？大哥，你傻噶你，系咪？本来呢个系违反正常嘅自由经济市场嘅道理噶嘛？ 唔系，因为其实佢而家搞人， 咁你咁做，我哋咪咁做。 其实系蚕食紧啊，佢觉得系蚕食紧自己喺香港管治权力嘅基础。因为好简单，你而家睇翻呢个即系功能组别就系啦。你功能組別，你而家咁多人，即係其實尤其係飲食界，其實就肯定玩完嘅啦。即係廿蚊張啦，我都唔使旨意再做落去嘅啦。其實呢個就係、是，即係你話自由黨主席係嘛？即係呢個廿蚊張就唔使旨意嘅啦。其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 20蚊張之後，會唔會擴及到其他嘅界別？即係你包括零售界別，係嘛？你一工會咁樣樣不斷咁壯大落去，嗱點解前日遊行嘅時間無端端要呢一個咧？即係路修成路中間去，即係又掟出嚟，但喂撲街度，喂大佬！即係你嗰兩個人啊，去即係去裝修呢一個匯豐啊，都走 Q 咗啦。點解你仲要掟出淚彈落人群啊？你仲要事先你俾人影到直播，你俾人影到，你連扯旗都冇嘅。 咪呢個 port 嚟嘅咯，明顯就 戰格都雲， 人又拉唔到， 係啊， 係咪？你明知啲友仔喺度吹緊風，你冇情報嘅咩？ 嚇、 啊，裝修匯豐 嚇。啊 你守住佢啦，沿條成條煙尼斯道。 唔係啊，佢講啊，佢又話即係自己守住咗啲重要嘅啲地方。 守條毛 啊！但係你咁樣做就係、是、其實就係呢啲好明顯俾人哋感覺就係、是、喂一種 插裝嫁禍就最叻。 係啊，插裝嫁禍咯，係嘛？喂，你照下鏡啊！你班人，你嗰啲乜鬼嘢嚇？即係嗰啲咁樣嘅速龍小隊，哇！即係你呢一、這個。即系原来之前有个誓师喎喺警总， 我见到啊，笑到碌地啊！ 我大佬啊， 唯一今日好笑嘅嘢，唔愤怒嘅嘢、啊，你快啲搵翻出嚟。 嗱，呢张咁嘅相，喂，大佬啊，好心你地啦，你蒙晒面，你影咩相啊？ 呢个 get 好啊，呢个我记得你 Anthony 讲嘅、 啊。你影晒，你影晒，你蒙晒面，你影相嚟做乜 Q 啊？你影张咁嘅相，你自己都知丑啦，系咪？ 嗱，呢啲系似曱甴啊！ 真系曱甴嚟啊，大佬， 系嘛？你唔丑嘅。 你同 ISIS 有乜分別啫？ 你冇面見人， 喂！你侮辱咗你上面嗰個警徽啊，係咪啊？所以人哋 嗰個警徽冇乜所謂嘅侮辱，因為係咪都係衰嘢嚟㗎啦？ 所以人哋同你改圖正啊，有啲即係改咗個 ISIS 咧，非常之形似嘅，其實係嚇、啊， 恐怖分子 嚇、啊。 我睇前兩日啦，唔知係咪長毛 share 出嚟，佢去中聯辦門口抗議 嚇， 咪嗰啲咪全部係恐怖分子嗰啲咁嘅款咯，你差佬個樣 嚇、啊， 你自己唔醜。 啊、 你真系唔丑 啊 ？OK， 你咁怕俾人见 啊？ 你唔系好光明正大嘅咩？冇 agenda 嘅咩？ 啊！ 未被《人民日报》、《亚洲周刊》甚至《环球时报》、 《亚洲周刊》就话 被 誉 为 人物、 风云人物、 风云人物啊嘛！即系呢啲咧就系想抗衡人哋啦，即系乜时代啊嗰啲啦。其实 要悭啲啦， 你真系自己出丑啊！真系啊！ 唉，睇完之后我争啲，好在嗰阵时唔系食紧饭嘅，真系。我真係噴翻出嚟。 唔係，即係以前阿周刊咧，都俾我感覺其實都係想認真做一啲咧，即係深入嘅一啲討論啊，又好耐以前啦，即係比較學術嘅。 好耐喎！ 即係我讀緊書嘅時間。 我有訂咗好多年啦，佢真係開刊嘅時候我已經開始訂。 係啊，我都有我嗰陣時我住康，我科微其實都有訂，我都會攞嚟睇下。 幾好睇㗎，當年。 但係 我就係睇你。 而家真係越嚟越墮落，真係。 Sorry， 我嗰日有人 post 出嚟啊嘛，周刊嗰篇文嘛 ，defend 差佬嗰篇嘢。我睇唔够五秒咧，即系一段都睇唔晒。我得一个结论，又好长啊，因为拉嚟拉去喺个 七千几字，大佬、 嗯，哇！你可以写到七千几字，嗱，我做人，我哋梗系要俾一啲 credit 人啫。去捧到差佬，我哋真系要拍手致意。我俾70,000蚊你啊！ 哦， 我俾700,000你，你试下写七千字。 咁呢一个咧就作家阿董启昌啊，就话咩呢个咧？ 董启昌。 统计章啊，就话而家你呢、這个即系亚洲周刊已经沦为呢个宣传机构， 唔使已经啦， 罕隔全无， 好耐 系啦，罕隔全无。佢原本咧，佢有一部即系小说作品咧，叫《名字》啊，入选其实嗰期嘅2019十大小说榜。 喂，而家佢系总编辑系咪？ 冇搞，即系我而家 系仲系优本立啊，我呀， 优立本， 优立本啊， 远几宏啊，仲有一个叫民建联嘅、 啊，因为点解啊？结束呢节之前咧，我想讲咧就系、是、嗱、啊，我听闻嘅啫佢喺大陸叫雞， 係咩？ 俾人捉咗黃腳雞， 啊、 所以亞洲周刊咧，點解我哋後期都已經唔訂咧？就係、是、因為全部改曬啲咁嘅立場，啊、開頭都好啲嘅。你唔睇佢寫論就算啦。 你聽翻嚟啊 ，Hear Say 又話大佬啊， 我唔信， 係、啊、 好多人傳 ，OK， 咪、啊、所以搞成咁，啲人咁講啊。 你頭先嗰張相其實我 你冇聽過咩？兩個位大佬 啊，冇啊，冇啊 ，OK OK， 啊好，休息一陣啦， 咁啊當唔係嘅咯， 係啦， 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